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Row, row, row your boat. These waters deep and dark, you know. But right now, you, me, honey, we just gotta row, row, row. Some mud, dirt, dust and bones, raging with eyes, highs and lows.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这个世界上湖泊无数，总有那么几个却是独特的存在着的。他们以奇异神秘的身姿为地球增添着迷人的色彩，从中脱颖而出。在今天呢，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世界上那些罕见的奇异景色，这些湖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说到这些奇妙的湖泊呢，首先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加拿大的曼尼古根湖。曼尼古根湖也被叫做魁北克之眼，它呢是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中心，是2亿万年前的一个直径3.1英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形成的。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唯一一个同心圆的湖泊就是这里了。这个湖泊的形状呢，从空中俯瞰，它其实是一个环状。湖的外圈圆环和中心岛的圆环呢，是一个同心圆，样子甚是壮观。湖中的岛的占地面积比湖水的面积还要大，而整个湖区呢，占地是1200平方公里。下一个特别的湖泊仍然是在加拿大，这里的地貌真的很特别。这个湖泊叫做斑点湖，斑点湖是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之间。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湖水大量蒸发，水中的矿物质结晶使湖面呢形成了许多白色嵌边圆圈和浅池，富含矿物质的水里呢则呈现出了深蓝或者浅蓝色，有的圆圈里还装的绿色的水，样子很奇特。 一年当中水会因为季节不同颜色不断变化，但无论何时看上去都是色彩斑斓的，而这些斑驳的色彩源自于矿物质的一圈一圈的沉淀，所以呢这里也被命名为了斑点湖。在这个地球上呢，火山一直是地球的一个窗口一般的存在着的，它不断地向地表散发着热气，不断地进行着涌动。这些地热资源如果我们得以利用的话呢，不但会给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大量的能源，也会给我们人类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美景。比如说多米尼加的沸湖，它呢其实就是地热资源的一种地表体现。沸湖位于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岛上，它藏身于岛的南部火山区域的山谷当中。沸湖中的水顾名思义是常年翻滚沸腾着的，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测量出它的实际温度到底是多少。湖底有一个圆形的喷孔，当喷泉停歇的时候，湖水会因为缺乏补给而变得干枯，而一旦再次喷发呢，热水会不断地从湖底涌出，周围地动山摇，有时还会伴随着高达两三米的水柱升空。 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有一个特别的湖，叫做红湖。其实与其叫做红湖，按它的英文意思直译，应该是彩色的湖的意思。红湖呢，是在玻利维亚的西南部地区，是一片红白相间的浅滩咸水湖，这里也被叫做科罗拉达湖。由于表面漂浮着大量的浮游生物、红色藻类以及微生物，所以呢，远远望去，湖水呈现出了一片红色。也因为湖中藻类丰富，大量的火烈鸟选择了在这里栖息，而火烈鸟本身的红色也把湖水给覆盖了，所以这里果真是一片红红火火的场景。玻利维亚除了奇妙的红湖之外呢，还有乌尤尼盐湖。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推荐过大家乌尤尼盐湖。乌尤尼盐湖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省的西部高原当中，是全世界最大的盐湖。每年夏季呢，这里被雨水注满，形成一个浅浅的湖，而每年的冬季湖水则会干枯，留下一层以盐为主的矿物质硬壳，中部可以有6米多厚，人们可以驾车驶过湖面，尤其是在雨后，湖面便如一面巨大的镜子一般，可以倒映出天空的景象，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之为天空之镜。接下来我们去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赫特谢湖。赫特谢湖是一个粉红色的盐湖，它呢位于海岸线附近北口的赫特河，是西澳大利亚的中西部地区。这个湖的水的咸度呢，要比一般的湖泊大很多，而且略带一点明亮的粉红色。这主要是因为湖中藻类产生了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而贝塔胡萝卜素呢，不仅将原来的湖水变成了粉红色，还促进了商业活动的进行。如果你觉得粉红的湖是浪漫的代表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荧光湖，你会赋予它怎样的幻想呢？接下来我们就去往澳大利亚的吉普斯兰湖。吉普斯兰湖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这里的水来自分别不同的5条河流，这里的湖水会在每年夏天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呢，变成荧光色，那种蓝色的荧光湖，发光性生物夜光藻以极大的密度在这段时间出现，聚集到了岸边，在黑暗中形成了一幅神奇的荧光景象。当然了，每年出现这个场景的时间呢是相当短暂的，如果想看这样特殊的奇美景致的话，一定要恰算好时间哦。接下来我们去往帕劳，在帕劳有一个特殊的水母湖。 神奇的水母湖是帕劳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在数万年之前，水母湖呢其实就是海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地壳运动，周围的海床升高，最终形成了一个内陆的咸水湖，而湖中大多数的海洋生物都随着养分的消失而消亡了，只剩下数百万只金色的无毒水母在水里不断的繁衍生息着，成为了湖中最奇妙的景色。接下来我们去往俄罗斯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呢，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南部，是全世界最深、最古老、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有“西伯利亚明珠”的美称。这个湖当中物种非常的丰富，其中有四分之三是特有的物种，而且呢，虽然这里的湖水是淡水湖，却有许多海洋生物活动其中。这个湖四季皆美，尤其是在冬季可以看到独特的湖面冰裂和蓝冰的景色，这里的水格外的清澈，就是和这里的生物的不同结构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这个深不可测的湖现如今仍然是很多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断探索钻研的神秘之境。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Baby girl, you're so remarkable, so special, so wonderful, so special, so wonderful, so special, so wonderful. Baby girl, you're so remarkable.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带领大家在世界各地寻觅那些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奇妙礼物，各种不同的美妙的湖泊。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我们国家四川的九寨沟，那里的五花海也堪称是美妙绝伦的。五花海的湖面呢，整体呈现出的颜色应该是棕绿色的，但是因为湖底的钙化沉积和各种颜色绚丽的藻类以及沉睡于水底的植物分布的差异呢，使得湖中形成了许多斑斓的色块。透过清澈的水面，你甚至可以看见湖底有泉水不断的上涌。而这里呢，是受国家一级保护的，这里的树木哪怕就是枯萎倒下，也要在湖水当中形成自然的景观。所以呢，透过清澈的湖水，你很容易发现湖底倒着的一段树木的躯干的。关于死海的神奇，我们在从小的教科书和一些科学杂志上都会不断地读到过。位于以色列和约旦交界处的世界上最低的湖泊便是死海了，这里也是世界上最深的咸水湖。因为温度高，蒸发强烈，含盐度高，水中几乎是没有生物可以存活的，而沿岸陆地上也是鲜有生物。又因为这里被陆地环绕封闭，所以死海呢是没有潮起潮落的。不过由于湖水比重是超过人体比重的，所以人在其中可以自然漂浮。你不会游泳没有关系，躺在海面上轻轻地躺下，你就可以自然地悬浮于上面了。最后我们要去往的是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纳特隆湖呢，是坦桑尼亚北部内陆湖，这里有石岩、天然碱还有灵镁矿等物质资源。这里的水温高达50摄氏度， pH 值高达9到10.5之间，它的含碱度呢与氨是相当的。在这里死去的动物会被碱性极高的湖水钙化成凝固的天然动物石像，但是也因为这里的湖水格外温暖，所以藻类极为丰富，也成为了火烈鸟理想的繁殖场所。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